我一个。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他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他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宪宗生日那一天，在文渊阁邂逅纪姑娘，纪姑娘因此暗结龙胎，也注定了他一生的悲惨命运。纪氏自万寿节那日同皇上共赴巫山之后，数月之久未见皇上再来，而宪宗那日酒后荒唐，第二日酒醒后并没有将前日之事放在心上。宪宗不知正是那一日同纪姑娘欢好，纪姑娘却因此有了身孕。自成化5年10月入冬以来，中原荆襄江淮之地一直未见雨雪，广阔田间粟麦毫无润泽。12月中，内阁首辅彭时上奏，凡旱灾发生必有民怨，且来年春又常有疫情，提请皇上官府勿与小民争利，皇家应居行节俭，宪宗一一照准。过了年便是成化6年了，不仅旱情越演越烈，元月二月天象也市井连连。2月23，宪宗下诏文武群臣曰，朕继承大统6年来不敢懈怠，励精图治，自冬春以来天象有异，雨雪不降，朕忧虑民生于心，天灾之有必有地上人士不达，也许朕德政缺失，亦或你等群臣分理国事，因循守旧，未能竭诚尽心辅佐，本月28免朝，朕将率文武群臣移往南郊天坛，祈祷上天佑护庶民百姓，你等先期戒斋3日，洗心涤虑，以敬神明。一众大臣见宪宗多有责怪，此时皇上已经有了皇子，取名为朱佑吉，他们不能再向天象及冬春以来的大旱灾归罪为专宠万妃而使皇储未旦，只得联署引咎辞职。宪宗没有准。 在宪宗准备率领百官往天坛祭祀求雨时，季氏腹中胎儿已有三月。由于季姑娘身材娇小窈窕，腹中隆起处清晰可见，再加上眼眉迷离，季氏怀有身孕的消息在女官中流传。季氏所任职的宫中女官机构远不如怀恩为首的宦官十二监、四司、八局、二十四衙门那般庞大。女官仅仅掌管部分宫廷事务，设有六局，导引皇后内政外事活动事务的是上宫局，季氏任职的是上仪局，这个局掌管皇家册封、宴会、祭祀活动礼仪、礼乐、皇家书册保管等。上服局掌管着皇上印玺、后妃服饰、女官仪仗。上食局参与皇家日常膳食、酒水、药物等事宜。上寝局管理皇家寝宫相关事务。上宫局保存皇家珍宝、宫装裁剪缝纫。可见女官主要职责同皇家礼仪有莫大关系，充当女官者德才兼备为首要。到了英宗、宪宗时代，女官逐渐以知书达理、端庄稳重的江南女子取代了不通文墨的北方女子。为了规范女官行为，除女官六局之外，女官还特别设有公正司，专门监察宫中女官有无违反女官戒律，并有权施行惩罚。女官活动范围较大，她们常在外廷、内宫之间行走，还掌管着皇帝宝玺印章，收藏皇家珍宝。由于身在外廷时，可遇见朝廷官吏或其他办事人士，男女之事便需防备。女官入选资格是进宫时没有夫君，至于以前曾有没有婚史则不限，但是在宫任职期间需恪守妇道。女官在宫中责任重大，而且又可以四处走动，较具善用皇家印玺、偷盗皇家珍宝、与宫外男子发生苟且之事，为此建有公正司，对女官行为严加监视和管束。公正司司政由女官之首黄维来兼任，此时黄维已经四十多岁了。季氏或有身孕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黄维耳中。2月24日，他命手下女官传季姑娘询问。公正司位于西内南海南岸，季氏听到黄维传他，心中便已然十分惊恐，因为黄维待下属女官以严格而宫内闻名。自季氏发觉自己怀有身孕，先是十分喜悦，因为怀上了龙种。当那阵喜悦平息之后，才记起黄维平日不时的诫命，以女官身份同皇上那样乃非礼之举。既然是非礼之举，皇上便也有不适之处。自从那次之后，皇上便再也没有来过，虽然并没有将季氏放在心上，况且那日皇上还醉了酒，会不会已然忘记了此事？还有，宫中谁都知道皇上专宠万贵妃，而万贵妃又与黄维交好。如果黄维知道季氏怀上了皇上的孩子，是否二人会背着皇上加害季氏的孩子呢？季氏年纪轻轻，但与天下将为人母女子并无二致。孩子虽未诞生，却已视为珍宝，为其安危可不惜一切。 其实季氏对黄维多有误解，他之所以对女官严加管束，一来是他十分注重女子名节，二来黄维在宫中时日长久，亲自为后宫不少嫔妃做过指引，眼见他们入宫后再一一红颜凋谢，日子过得貌似尊贵奢侈，实则无奈凄苦，使黄维情愿手下一众女官保留自由之身，将来服役完毕，有机会出宫返乡婚嫁，同家人团聚。怀着惶恐之心见到了黄维，黄维摒去他人，便开始查问此事。季氏对身孕之事支支吾吾，不敢承认。黄维虽为女子，但未曾有过生育的经历，便召了两位入宫前曾有过生育的女官来，命季氏退下衣衫。两位女官仔细查验后，将黄维拉到一旁，说季氏已有身孕，十之八九。还有一事可以确定，季氏已非处子之身。黄维一听，心中大怒，因为皇上通常派宦官前往藏书堂取书，自己极少亲身前往，因此他没有想到是皇上。 林荫时光雨，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在黄维眼中，女官如果接受皇上册封，转身份为嫔妃，那是自跳火坑，而若同外臣苟合，那便不仅是坏了自身名节，更是损害了女官尊严。黄维先命两位女官退下，便盘问季氏是同外朝何人所为，季氏更是不敢乱说，硬是闭口不言。正当此时，有下属女官来报万贵妃前来。原来万贵妃自十一月去了一次成王府后，还没有见到黄维。这一日眼看冬去春来，来找黄维叙说上次出宫之事，因为黄维同汪夫人也是相熟的，黄维还没有来得及出营，便听到了万贵妃的声音。 黄维，黄维。 万贵妃声音中带着亲切，已是走了进来。我去上宫局，那里人说你在这里，我便自己过来了。黄维抬头一看，只见今日万贵妃身穿浅绿束领金黄色对襟袄，胸前背后缀有花卉图案方补，下身是红织金云龙海水纹蓝裙，虽然她已是42岁，却美貌依然。见只是万贵妃一个人，黄维问道： 哎，小汪直呢？ 啊，随皇上上朝去了。这时万贵妃望见战战兢兢站在一旁的季氏，将目光转向黄维。 黄维猛然想起季氏，催促道： 还不快向贵妃请安。 季氏连忙下跪行礼。万贵妃对黄维道： 啊，你办你的事，我在一旁坐坐，等你完事，你我去北海荡舟，我和你细说汪夫人的家事。 说着万贵妃便悠闲地坐在身旁一张官帽椅上。黄维轻轻叹了口气，也坐在姬后他的椅子上，说道： 人道家丑不可外扬，自我统领女官以来，还没有出过此事。 黄维向季姑娘那里望去， 向万贵妃示意。她是上一局女史记事，利用在东阁藏书房任职，同外朝朝臣有相见之机，竟做出那男女苟且之事，现怀下身孕。万贞儿仔细打量记事，心想难怪引起外朝男子心动，这记事体态婀娜，那种容貌风情竟是不同于宫中一般北方或江南女子，但看她此时却面露彷徨恐惧之色。万贞儿先在心中将那几位内阁大臣过了一遍，又想亦或是内阁中办事人员也不一定，便随口问道：外朝何人如此大胆，竟敢勾引宫内女官？黄维回了万贵妃： 啊，我正在加以盘问，但是他知无不语。 然后转向纪事继续说： 若你执意如此，我也无奈。此虽为败坏名节丑事，但也罪不至死，唯有将孽种拿下，再将你逐出宫去。 纪姑娘一听要将胎儿打掉，心中一急，脱口而出：要是并非朝臣呢？坐在一旁的万贵妃听到纪氏之言，面露不悦说： 不是朝臣，那便是皇族了。你又不是宫女，皇族乃国民典范，你身为女官又无册封，就算亲王皇帝哪能同你有那般事？若是真有，那也算是孽种。 说完这句话，万贵妃便站起身来对黄维说： 黄维，我们走吧。 黄维临出来时交代将纪姑娘先禁闭在公正司内。黄维心想先关她数日，如果那个男人是高官，或许会自己站出来向皇帝请罪，皇上一向宽厚，若是赦免其罪，那便可就是将纪姑娘解除女官身份逐出宫，由那个男子将其明媒正娶回府，这桩丑事也就结了，这纪姑娘也算有个归宿。此后连续几日黄维没有在公正司露面，纪姑娘一想到自己腹中的孩子便泪流不止，她想到情形更加不好，不巧被万贵妃也知道身孕之事，而且听万贵妃那番言语便知她心狠手辣，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有公正司的女官前来将胎儿打掉。纪姑娘想来想去，唯一能够保住孩子的便是皇上，皇上若肯相认，便会将自己救出去，封个名号进入内宫，因此要赶在黄维下手之前设法支召皇上。可是谁能传信儿呢？想来想去，纪姑娘便想到了汪直，他们一同从广西进京，如今汪直又在皇上身边，虽然同汪直不十分熟悉，但偶有在宫中遇到，倒还都有相互问候术语。现在唯一能够带纪姑娘传话的也只有汪直了。轮流看守有两位女官，年轻的那个名为李韵，也是广西瑶族人，平时与纪姑娘相熟。当晚纪氏便求李韵次日去找汪直，请汪直务必来公正司一见。李韵心中有些同情纪姑娘，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她了。次日等到下了早朝，李韵终于在御马间找到正在骑骡的汪直。原来自汪直到了御马间， 汪直对那些皇家两种骏马也没有多大兴致，反倒十分喜爱一匹为御马监运送杂物的大黑骡子，请求李太监将这个黑骡子免役，并教他专门护养。从此汪直每日来办事的时候就会来看望这个大黑骡子，并且亲自为他刷毛，不用任何鞍具，在场中侧骑几圈。汪直为人热情，爽快答应了纪姑娘之请。午后在礼运当值时，汪直单独前往，在公正司幽禁室见了纪氏。当汪直出了公正司，自南海向东华门走去的时候，他不像平常行走的那般轻快了，而是缓步沉思。虽然汪直对皇上十分敬重，但是于情感上他同万贵妃最亲。他刚才答应纪姑娘向皇上禀奏怀有身孕之事，但同时汪直却不想应纪姑娘之请求，故意瞒着万贵妃，因为禀告皇上此事后，皇上或许会与贵妃商量，到时贵妃见汪直明知却不讲与他知，对汪直必然失望。但是如果同万贵妃先说，万一真的如纪姑娘所言，万贵妃做出对胎儿不利之事，那又将如何？当汪直左右不得其所时，已经走过了仁寿宫，忽然被人从后面拉了一下，回首一望，原来是怀恩。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对于纪氏怀孕一事，怀恩有什么建议？纪氏的命运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大明万妃传》，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历坛之间时光流转，我们的节目也已接近尾声。读史有学问，畅行天地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打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着。脏兮兮的房子，高矮胖瘦都无所谓的样子，混杂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里。如果我就